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做主持人不容易，做晚会主持人就更难了，做央视春晚主持人呢，则是难上加难。不仅要把几十个节目自然地串联在一起，还要让观众看着热闹自然。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啊，我们的主角是连续主持过三届春晚，被人们称为马主持的已故相声大师马季。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亮相，作为主持人，马季下足了功夫。他想啊，一台大型的综合文艺晚会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从头到尾把观众留住，否则人家看烦了，自然就会扭动电视旋钮转移频道了。为了能够吸引观众，马季和工作人员一起设计了四组谜语，作为贯穿整场春晚的线索。晚会中，主持人每小时送出一组谜语，如果观众答对全部谜语，就能获得纪念性的小礼品。后来事实证明，马季出的这个主意为当年的春晚加分不少。1987年，马季又带着他的几位徒弟表演了由他创作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抛开表演时的火爆热烈，观众笑如泉涌不谈，单就艺术构思、结构安排、包袱设计与文学品味而谈，《五官争功》也是群口相声中的一篇佳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带来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脑袋，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还认识我吗？ 我可不敢认了。 不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演。 姓什么？ 姓演。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头一就是吧。 哪句啊？ 赵钱孙演。 没听说过。 不是，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啊。周吴郑演。 周吴郑王。 冯陈楚演。 你别杵了、你不怕杵瞎了？ 不是，我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叫眼睛。 眼睛。 哎，对对对、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别问。 不是，我就问问，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您这是叫什么呀？ 我这是眼睛， 我就是您的眼睛， 您就是我的眼睛。 对对对，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看看您来。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啊，坐下 啊，坐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

似的。 我再问问你， 还问什么？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吃不着嘴的责任。 哎，这是你的毛病。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对，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啊，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得。 各位。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是 啊， 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怎么调法啊？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我对你有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啊、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你们上边站吧，让我 说。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和他的徒弟们在1987年春晚带来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马季食材不拘一格，在他的众多弟子里，既有当今享誉相声界的诸如姜昆、赵岩、王千祥、李增瑞、刘伟、冯巩这样的中流砥柱，又有以唱扬名的笑林，以小品响名的黄宏，还有台湾省喜剧演员李国修。在马季的众多弟子中，尤其是江南第一徒刘喜尧最为特别。刘喜尧能用日语说相声，曾经多次为日本友人献艺，大受欢迎。在马季的关照下，刘喜尧应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邀请，录制了日语相声《终生传友情》，反响非常热烈。后来刘喜尧正式拜马季为师。在拜师仪式上啊，马季说，喜尧是我在江南收的第一位徒弟，也是北方相声第一次在江南沃土上撒下种子。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蓝绿绿，从不忘家出门的和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瑞西，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筝拂晓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拆去记忆和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 正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陈佩斯表演的小品紧跟时代，可以说是真正与时俱进的作品，羊肉串、吃面条、警察与小偷等等都十分精彩。陈佩斯的表演最有特点，让人感觉不到他是在表演，反正看他的小品，总觉得他演的角色简直是活了。他表演的角色有幽默感是肯定的了，而角色有时机智中带有憨厚愚笨，明明他演的是坏人，但在观众心里啊，他就是好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从1983年以来的每届春节晚会都会涌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忆春节晚会的经典。在1991年春节晚会的小品《警察与小偷》中，陈小二明明是一个小偷，但观众却不会觉得陈小二是个坏人。一个小偷在与警察的周旋中，最后竟然完全自我忘形，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是谁了。陈佩斯的表演能够把观众带入这种感觉，不但观众分不清谁是小偷，表演者自身也忘形于戏，可谓登峰造极了。这个忘形的小偷最后怎么样了呢？下面请您欣赏小品《警察与小偷》，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 不是，哎，没有人吧？ 别啊！ 哎呦，我害怕。 你怕什么？ 警察， 这是帽子。 帽子我也害怕。哎 呦，打一会儿。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还有点法式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我什么钱？ 大哥饶命！ 胡振达，快点啊！ 不敢， 好好盯着。 对对对对，快一点儿。手表利索点！哎呦我天哪！什么东 西？同志，同志，借个火。哎， 借个火。 火？ 火柴？ 火柴？ 这不是吗？ 导火机行吗？ 当然可以。 导火机。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得。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有任务。 哦，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敢告诉你们。 哈、啊、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哈哈哈，那我就不问了。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不问不问。 您走啊。 啊， 您慢走。 我还没。 您慢走。 行，走 不再聊会儿了。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我说这个干什么？ 哎，抽烟、啊、抽烟吗？ 抽吧。不敢。 不会啊。 不会。 我是哪个派出所的？ 我 啊， 我啊，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后来 不是 啊，调分局了。 啊，就是 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调哪儿了？ 法院。 啊，在法院工作。 我去了几趟，我就又 调哪儿了？ 进了第四监狱。 啊，调劳改局工作了。 哎，对，归那儿管 啊。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啊。啊，你们也干活？ 谁跑得了啊。 哦，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奖金 啊？ 没有。 补贴呢？ 还有补贴 啊？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这没有啊。 假期长吧？ 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那你们 白干 啊， 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哎，咱不能发牢骚。 对对，不能发牢骚。 那你再出来。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个风。 来，特殊任务吗？ 要保密。 不冷吧？同志，同志，同志， 没看我这说话的。 不是有事儿吗？ 我没什么事儿。 我没说你。 哦， 同志。 哎， 我问个路。 啊、哦，问路，问什么地方？ 新福大街咋走呢？ 哦，幸福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 不，知道吗？不清楚啊。就顺着这条路一直 拐弯就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路口有个街牌。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哎， 反了，这边。 哎呀！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应该干你们这行真是…… 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哦，对了，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对，完全不一样啊。 在社会上、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哦，

不许动，举起手来。 哎，您上哪儿去？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您看什么去？ 我随便看看嘛。 哦，随便看。 碰了这么个笨蛋。 您说一会儿再见。 笨蛋。 哦，再见。再见。 站起。不许动。举起。 哎。哎。啊，需要帮助吗？ 我想要过马路。 走，我扶你过去。走。 不用你。 走吧。 不用你。 哦，对，我是警察。 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你真是警察？ 真的是。你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有车吗？ 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谢谢你，警察叔叔。 哎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哎， 咱们走啊。 哎， 慢点走啊。上马路牙，小心一点。好嘞。 谢谢。 不客气。 明天见。 明天见。 我是警察。 我怎么了？ 需要帮助吗？ 我回家。 哦，您回家。 嗯， 我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肯定认识。 肯定认识。 哎呀， 同志， 哎， 我可以走吗？ 啊，再见。 哦，再见。 再见。过。哎，这大半夜的也没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哥，走啊！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哎呀，成了，快走啊！ 小偷，站住！ 不是你咋什么你？ 不许动！ 你咋 举起手来？再动了这套！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手？ 什么时候？刚学的，不知道吧？ 哼！干什么去？ 干啥呀？再来一下！喂，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啊，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错，让你跑跑不了了。 就他一个吗？ 一共两个。 那个呢？ 在外面放风。 你怎么知道的？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那个放风的呢？ 放风呢？ 放风呢？ 陈小二 到。 性别 男， 年龄 24岁， 职业 小偷公司住一楼4楼工作汽车。 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小偷，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我说别哭了，你还有立功表现吗？ 那又不行。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谁拿你东西了？你搬的你 啊，这不是钱包， 习惯了。 行了，咱们走吧。 啊，走吧。 啊， 走。 嗯，啊， 哦，对，咱哥俩走吧。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